广的意思在里边。 没错没错、嗯、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不本着赚钱的态度，今天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吃到大连的小型海参、 嗯、 都了解小型品牌，以后多多支持我们。 好的，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那么小型海参呢在全国有很多的这种连锁店啊、嗯、专卖店也特别多。 对，全国300多家专卖店呢，所以说尤其是这个季节，我们一到换季的时候专卖店人特别的多、 嗯、 大家都在去买海参，因为都知道健康重要呀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呢也是小琴姐有个心愿，她希望大家全民都吃海参都有健康、嗯、正好在我们现在开春换季的时候给大家推出这个组合、 嗯、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好身体。 是的，而且现在呢可能您住的那个小区门口呢就有小琴海参的专卖店， 但是你去问的话、啊、同样组合就是5000多哟。 对呀、啊、我告诉大家那个小琴海参他们那个专卖店非常有特点啊，就是那个小琴两个字写的特别大啊、 嗯、 小琴海参，而且 大红牌子 哈、嗯、所以呢真的是到处可以看到，所以很多人呢对于小琴海参啊、不仅是大连人、 嗯、 啊像北京人对于小琴海参也是真的非常熟悉了、 嗯、是的， 但是它的价格真的不便宜，市场价啊啊因为品质在那儿嘛。 对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这个你必须承认。你像很多说买那个光参便宜呢，几块钱就一只了，没有刺、嗯、但那个当菜吃的。 嗯， 所以今天同样是大连，保证真正的大连辽四参，我们小琴同样个头的话在专柜50-60一根， 嗯， 非常公道。 是的，那刚才我说它价钱不便宜是专卖店啊，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话应该说是百姓的价格了， 真的是。 今天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小琴冷冻鸡翅海参300克一大袋啊，咱们是给大家9大袋、 嗯、 那么一袋里边呢有10根海参啊，一根海参和30克左右这样的大参， 大个的。 那么9大袋的话就是90根啊， 哇 啊！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，10大袋，这样加起来的话呢，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1380。可以说是1380的话到店里边买的话呢才能买几根啊， 对，也就20只。 对啊，今天拿到90只啊、 嗯、是 啊，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算啊，会过日子的人一定要精打细算， 是 像这样好的组合真的赶快下手吧、 嗯、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其实说到海参，现在很多人呢当然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了哈，因为海参呢确实是属于高档的食材、 嗯、 如果您的饭桌上有一个海参的话那档次飞升哈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关键是大家知道吃海参对身体有好处、 嗯、 比如说它里边的海参皂带呀、海参粘多糖啊、精氨酸呀、啊、还有这个胶原蛋白等等、嗯、对人真的非常有好处。 对，你看像海参皂带、刺身粘多糖是对老年人特别好的、 嗯、 那对男士来说需要精氨酸海参也有，那对女士来说 SOD 胶原蛋白是让皮肤更好的、 嗯、 孩子来说 DHA 脑黄金， 嗯， 包括你看钙、铁、锌、硒、维生素群那么多， 是 它叫全面均衡温补。 嗯，所以现在很多人聪明的人、追求健康的人哈，都要每天吃一根参。 是 啊，尤其像今天这个组合又非常的便宜，性价比又非常高、嗯，所以呢，如果有这方面习惯的人，赶快下手了啊！我们的组合呢是小琴冷冻即食海参，300克一大袋，咱们给大家9大袋，而且呢，每袋里边有10根，那合到一根参，它的大小要30克左右，那么9大袋的话呢，就要90根海参呢。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还有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，10大袋。那么市场价啊，真的是不便宜，5310。而且如果您订上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，拿到的那个提货券也是5310，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380，您就可以拿回家，真是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，便宜的真是够多的。 而且这个价格我保证是只有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才有的价格。 是的，好的，那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比如说大家还在走亲访友啊，还在聚会啊、嗯、还在公司发福利啊等等的，这个时候选择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合算的。 对，因为现在大家过日子嘛，总觉得什么东西实实在在一点比较好，咱们也不图那些虚的、嗯、什么最实在呀，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。 嗯，而且呢你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的话哈，既有面子，同时呢送礼也不如送去健康。 对， 而且呢说句真心话，咱们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、 嗯、 你送礼的话也不招摇、 嗯、 也不会给别人添一些麻烦，比如说你一下90根海参啊，这得几乎一大箱，你往哪儿搁呀， 人家往回搬也费劲。 对，你送的时候也费劲，